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1908年的今天，在萨尔斯堡的明媚春日里，诞生了20世纪最知名的指挥帝王赫伯特·冯·卡拉扬。时至今日，卡拉扬大师已经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就在清明节里回顾一下这位多面大师的传奇人生。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是他和他的御用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录制的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卡拉扬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并且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有史以来最知名的指挥家。他的权威地位既来源于他与顶级乐团柏林爱乐长达35年的合作，还有就是他录制的浩如烟海的唱片。有一位有远见的指挥家，敏锐地感觉到工业化对音乐的影响。一场卖座的音乐会可能会吸引数千人如朝圣一般蜂拥至音乐厅，但是借助现代的技术，听众可以很方便地在电视和唱片的载体上，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聆听音乐，而这波及到的人数是千万量级的。 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合作发行了330张唱片，据不完全统计，卡拉扬指挥的录音一共有800多部，远超旁人，而且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指挥家，这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财富。以卡拉扬在音乐界的名望，几乎可以在古典乐界呼风唤雨，然而在他身上有一种权力却恰到好处地用在了提携后代上。在他的时代，只要被卡拉扬看上，就等于是成功了一半，对卡拉扬说不几乎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他提携的后辈还是当今乐坛的中流砥柱，比如像小泽征尔、杨松斯、穆特、萨宾梅耶、基辛，还有曹秀美。现在听到的小提琴就是来自于小提琴家莫特，他和柏林爱乐的合作，当然指挥就是他的伯乐卡拉扬。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我下个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这是来自于指挥家小泽征尔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版本。您可能会问，今天的主题不是纪念卡拉扬诞辰110周年吗？怎么会有另外的指挥家他的作品呢？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其实卡拉扬他除了自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指挥，他也是上个世纪很伟大的伯乐。他提携过很多音乐家，其中不仅仅有小提琴家，不仅仅有歌唱家、钢琴家，还有他的同行们，一些指挥家，包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位著名的小泽征尔。 Thank you.

2018 Daydream 幻日音乐节中国站门票已于3月28号下午14点正式开售。同时，目前大众最关心的演出阵容也一一释出。Maydream 主舞台是以 EDM 与 House 为主的电音舞台 ，Live Dream 舞台将专注于人气歌手和 Indie Pop 音乐人。主题曲是由尚雯婕和荷兰音乐制作人进行跨国合作，重新打造尚雯婕之前的单曲《The One That Ran Away》的 Remix 版。近期，郝云正式发售了两张 CD 加超长 DVD， 以足料内容记录了2016年到2017年。冲动全国巡演历程，一经推出便受到歌迷疯抢，好评如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卡拉扬诞辰110周年，永恒的魅力。今天清明节特别节目，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卡拉扬。卡拉扬虽说是一位古典音乐家，然而却在20世纪过着十分现代的生活。他对新技术显示出极大的兴趣，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他的名字和 CD 牢牢连在一起。据说 CD 的播放时长74分钟，是因为卡拉扬坚持一张 CD 要放下整部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 随着电视技术的普及，卡拉扬对电视转播和导演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他也爱好非常广泛，他喜欢骑马，喜欢飞行，并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喜欢游艇出海，也喜欢滑雪。所以不论是在品味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他真的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时尚人士。